第148章，废墟下。那是考官 Z 楚月的地盘，但那天不知怎么的，楚月碰巧有事不在，宋秦鸠受罚的人就变成了考官 A。 身份核验通过，正要进处罚通道的时候，秦鸠瞥见屏幕上最底端有个上一条，说明在他之前还有人来受过处罚。他鬼使神差地点了一下屏幕，往前翻了一眼，那条处罚记录便落入秦鸠和考官 A 眼中。那时候的处罚还不会掩去谁的名字，一切内容都写得清清楚楚。违规人 A， 违规事项与考生秦鸠关系过密，处罚决定，白灯区，单次，其他，应 A 要求，处罚延后五天。寥寥几十个字，连一页的空间都撑不满。秦鸠看到考官 A 猛然僵住的身形，忽然明白了所有。秦鸠终于知道那些不知来由的情绪，似曾相识的场景，一切想得通的，想不通的都是因为什么了？因为他拥有过身边的这个人，却又忘记了。那是秦鸠最疯的一回，五天的处罚，他六个小时就出来了，沉默着，带着一身的血和右手臂皮肉翻战的伤。按照规则，他被考官 A 带回了住处的禁闭室，一关上门，他就拽住了 A。所有情绪都诉诸在这片不受监控的私人领域内，冲动的，压抑的，激烈的，浓稠的。秦鸠、考官 A 以及楚月终于又站在了同一条路上，开始在系统眼皮子底下暗度陈仓。那真的是最好的时机了，在秦鸠强硬派的拱底之下，A 和楚月的权限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，修整程序已经准备好了，系统缜密度甚至降到了 73%。 主控中心没有无处不在的监控，系统在这里相当于瞎的，没有眼睛。既然没有眼睛，系统就没法判断一些细微的事实，尤其是基于情绪和情感的事实。比如当某个人在做某件事时，是怀着善意的还是恶意的，无法准确判断，就无法给予实时指令。所以主控中心的应急程序都是按照死板规则来的。正常情况下，当主控中心出现损毁，内部会自动激活攻击和防御程序，损毁程度每加重 20%， 攻击和防御程序就会增强一个等级，增到四级，这个攻击和防御程序就跟巡逻式粉碎机没什么区别，谁在这里面待着都是死路一条。但有一个例外，如果主监考官在场，系统会天然地相信主监考官跟他在一条战线，会帮他阻止损毁，尽快修复。为了不误杀主监考官，攻击和防御程序前期都不会开启，只有损毁程度达到了 50%， 而主监考官依然没能制止颓势，这个程序才会启动。秦鸠他们打的就是这个主意，他们早就估算好了，考官 A 在场的情况下，主控中心损毁程度达到 50%， 那个倒霉程序才会开启。这时候是一级，损毁程度达到 70%， 它变成二级，达到 90%， 它变成三级。这就是天花板上限了，因为就算达到 100%， 它也升不到杀伤力最强的四级。另外，主控中心 70% 都瘫痪的时候， S 组就出来了，他们可以借这个倒霉程序的杀伤力去对付那个 S 组。秦鸠和考官 A 打算分头行事， 从两边往中间摧毁，这样速度更快，效率更高。只要熬到 100%， 主控权限就会落到考官 A 的手里，然后一切噩梦就都结束了。这其实是个稳妥的计划，却还在关键时刻出了意外。损毁程度刚到 30%， 系统就突然开启了攻击程序，然后以每 10% 升一级的速度疯狂加强着。会发生这种情况，只有一个可能，系统突然能看见了，他又一次占用了考官 A 的眼睛。其实很早之前他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，考官 A 眼睛里的东西早已确认禁用，跟彻底毁灭几乎没有区别，因为这种禁用系统也无法自动撤销，除非有权限比主考官更高的人手动启用。但整个监考区根本找不到比 A 和 Z 权限更高的监考官了，又有谁能做到呢？他们始终没有想通这件事，因为在找到答案之前，他们就已经没有时间了。 关于那天，最清晰的记忆起始于炮火停息那一瞬。秦鸠在某根横倒的金属管上坐下，手肘搭着膝盖，低头闷闷的咳嗽，血几乎不受控制的从各处伤口流淌出来，在衬衫上晕开了大片刺眼的鲜红。他垂着眸子，拇指拨着眼睫，把挡住视线的血珠扫开，视线却并没有变得清晰。攻击其实已经停了，秦鸠却依然能听见接连不断的轰鸣声，覆盖住了他想听到的一切。秦鸠想听听废墟的另一端怎么样，想听听考官 A 有没有来，想听听对方的脚步是轻是重，是受了多少伤。但是太远了，耳边也太吵了，什么都听不见。血腥气混杂着硝烟的味道不断地撞进鼻腔里。秦鸠坐了一会儿，伸手过来围巾，他把沾血的地方折在里面，在脖梗上绕了一圈，又把剩下部分齐整地掖进领口。鸽灰绒遮挡住了大部分血迹，乍一看就像毫发无伤。做完这些，秦鸠终于撑了一下金属管，试着要站起来，结果刚一抬头，模糊的视线里面出现了一道人影。他眨了两下眼睛，想要看得更清楚一点，却收效甚微，反倒是晕眩感更加重了。那几秒的时间里面，记忆一片漆黑。等他摇了一下头，再重新抬眼，那人已经到了面前。那一瞬间，秦鸠是庆幸的，庆幸自己速度还算快，提前把狼狈和血污都藏了起来，免得惹人难过。秦鸠抬着头，长久地看着那个人，其实根本什么都看不清，但不妨碍他再多看一会儿。 他的大考官眼睛好像很红，嘴唇开开合合，似乎在说话。他往前俯身，努力想听清，但耳边依然只有炮火存留的轰鸣。于是他只能笑了，他捻着手指间一枚小小的硬物，对对方说： 大考官，低一下头，跟你说个事儿。 那人几乎跪在他面前，秦鸠眯了一下眼睛，手指擦过对方的侧脸，触到体温的瞬间，他忽然开始觉得不舍。在一切计划执行之前，秦鸠其实悄悄去过系统的核心区，他尝试过一次记忆清除的滋味，所以在行动之前，他去备份中心弄来了一份撤销权限，费了一番功夫藏在一枚耳钉里，又把被系统清除的人性部分放了出来，就是后来的154。也是那一天，他在核心区发现了一样被隐藏的东西，那是一项不常用的系统规则。如果因为监考官的过错 给系统带来毁损，助监考官有一次豁免权。按照他们的计划，楚月坐镇后方，不直接参与，所以不会有太过严苛的惩罚。但他和考官 A 不同，他们一旦失败，后果难以预料。而这项规则就是考官 A 的保命符。考官 A 之所以隐藏，是因为他早在很久之前就把这个保命符转到了秦鸠身上。那次做临时准考证，考官 A 把秦鸠叫去核心区，就是为了这个。只有秦鸠的名字出现在主控中心的权限名单上，考官 A 才有机会做这件事。而秦鸠看到后，又把豁免权悄悄移了回去。防风林依然枝桠交错，泛着雾蒙蒙的灰蓝，天空很远，风带着初冬的寒意。秦鸠又闻到了硝烟的味道，不知道是自己身上的还是 A 身上的，或许两者都有。他们又要分开了，这一次不知又会是多久，还有没有重逢的一天？如果再见面，还会记得自己曾经拥有过这样一个并肩同行的人吗？可能不会吧。看，还没离开，他就已经开始想念了。